第三十二拜，一心代为，生生世世，即现在生中，父母、师长、六亲眷属、冤亲等众，顶礼三宝，求哀忏悔，普代法界众生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同生净土，同圆种智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最后一条，一心代为，替代，所以我们这一切修持都是普为众生着想吗？代替哪些呢？代替我生生世世以及现在这一生中的父亲母亲呢？我们这个修法不为我自己修，我替我父亲修，替我母亲修啊，还不是就是这一生的父亲母亲。我们过去多少生有多少父亲母亲呢？我都要替代呀。所以我们这个心很广大呀，你这个孝也是真正的大孝啊，不光是孝顺今生的父母啊。所以就使得我们一个人就是伟大了，这是学佛的殊胜的意义呀。我常说是大变活人呢，所以学佛的过程就是改造的过程啊。你学了半天佛，不但学佛是如此，连儒家都是这么说，你念了四书，你还是照旧一样，你就不会念四书。你必须根据孔子的话，把你自己要有所改变呢。所以这些，我们老这么做，这么回向，你看看，不知不觉，你就变了吗？现在你就照这个念，你本来就没有想到这个，现在你念，你没有想到，也就实行了，是不是？就伟大了，而且实行实行着，你就纯熟了，你这个熏的力量，这个成了习惯了。对待一切就都是这广大心了，不但是父母啊，而且六亲眷属啊，亲眷都有啊，而且冤亲等众，冤亲平等，冤亲平等不但是平等，还先提出冤来，冤还在亲的上面，这正是佛教的伟大。有一个谁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愿意替一切众生回向，但有这么几个人要我把我的功德要回向给他，让他得到，我就是不甘心呢。念公说到这儿畅怀大笑，这个人太坏了，怎么怎么对不起，我为谁回向都可以，还要包括他，要替他。所以这个心还是有分别，所以我们要连这个 也不分别，就是要发展到你对这个最腻的、记忆最深的、你最不能原谅的，你也原谅吗？所以这个心呢，顶礼三宝，我这个磕头是替他们在顶礼呀，所以这个羞耻就不是完全为个人了，就通过这些个实践使得你得到转变。这个秘法有很多这样的，通过你的实践转变你的认识。这个秘法前头供一个东西，就是把很多脏东西都摆在这儿拿来供佛，不然你就觉得好像脏东西不能供佛，不然你这个心经里头那个不够不净，你就是那么念，你那还是有够有净，这个你一下就过不去了。我这怎么拿这些脏东西来供佛？你就有够有净，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这都是清净了，都是清净，你这个分别心也就少了，这个它就不够不净了。总之就是要慈悲喜舍。舍什么？舍这一切分别呀，虚妄的分别吗？顶礼三宝，求哀忏悔呀，我替他们求啊，我是很哀切呀，替他们忏悔呀。你看，不但是磕头啊，而且不仅仅是这个范围呀，底下还普代法界众生，普遍代替全法界的一切的众生。所以我们就说，我们一个人的修行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得到好处啊。我常常说，一个地球，这还说小的，是全法界都得到好处啊，就是如此啊。所以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，我们的生命的宝贵。多有这样一个人在世间，全法界的众生都得到好处，普代法界的众生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同生净土，同源种智，都同生到极乐世界，同圆满一切种智啊。圆满一切种智，也就是圆满一切佛的智慧，也就是成佛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就全圆满了。